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继上海、广州、深圳等11个城市暂停共享单车的新增投放之后，北京也下发了通知，将会暂停本市的新增投放共享单车的作业。今天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从今天开始，不仅仅是建筑面积5000平米以上的建筑工地，全市所有新开工的房屋建筑以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现场都必须100%的安装视频监控的系统。从市住建委了解到，作为加大本市施工现场扬尘治理执法力度的一项重要举措，北京每年将会有4000个项目能够做到监控系统全覆盖。来自住建部的消息，住建部等3部门呢下发了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强和完善建档立卡贫困户等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的改造工作，那力争到2019年基本完成，2020年做好扫尾工作。来自微博上的一条非常温馨的新闻，河北张家口路面的一个井盖被暴雨冲走了，那快递员小马冒着雨站在井旁1个多小时，随时随地提醒路人注意，直到井盖被找回他才离开。快递员小马说，比起快递延误，这才是大事。在这里我们也要为小马的行为点赞。湖南地方教材《生命与健康常识》当中的溺水救护的内容出现了致命的错误，教材编辑单位也向全省的中小学生公开致歉，省教育厅也已经责成相关的单位立即进行修订。 感动，终于你身影。

出深刻过，留下的何样多，我说的已赢不过，未信拥有也未忘掉过，能行送过一趟高原我。若有些情感注定始于感觉，仍然捉紧过，远处深刻过，留下的何样多，我说的已赢不过，庆幸给过我默然盛放，谁曾送我一朵告别我。 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太多难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纷纷这个世界所有的了解，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我愿意安静地活在每个有你的角落。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会让你难过，别怕，让我留在你身边，都陪你度过。最渺小的我，最卑微的梦，我发现这是也没有那么那么的不同，现实如果对你不公，别计较太多，走吧，暴风雨后的彩虹，也许会落空，也许会普通，也许这拥有碌碌的黑白世界你不懂，生命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国家网信办最近发布了两项的新规，明确互联网群组谁建群谁负责以及谁管理谁负责，公众账号编发新闻传播需要取得相关的资质。今天小六小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根据最高检的消息，2013年以来，我国的检察机关成功办理了一批涉外职务犯罪的案件，从境外追逃174人，追缴涉案的资产达到19亿元。国家卫计委的消息，截至到8月底，新农合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已经覆盖了9个省份，全部1.5亿参合人口。环保部最近就民众关心的臭氧污染的问题表示，从2016年的监测数据来看，臭氧没有严重的污染，而且更没有出现爆表的现象。国家林业局统计，我国的荒漠化的趋势呢，已经实现了整体的逆转，从上个世纪末的年均扩展超过10000平方公里，转变为现在的年均缩减2424平方公里。 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1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孩子气为难着你。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1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是带宽服务的引领者， 他

管你在哪里，发射心电信号，就瞬间拥抱，一起努力奔跑，超越时空轨道，看未来多美妙。 我有一种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品质的、温暖的，还是温馨的？不知不觉已经加入九六九很久，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里有家的温暖。同事之间的相处呢，就像和家人一样，我们一起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活动。我是泽林，我们都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九六九五周年，祝经典九六九生日快乐！ 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所以你现在的准备和努力都是一种沉淀和积累，他们会在将来某一个特殊的时间点到来时助你爆发出强大的力量。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总有一天你的努力会为你证明自己。 你真的不

余生请多指教。今年99五周年台庆月推出斑斓童年欢乐学堂活动，只要你的宝宝是2012年出生，即日起到9月24号，发送你和宝宝之间难忘的经历到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加涂抹教育免费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少儿培训课，体验奇妙的学习之旅。同时可以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收听到的是经典969，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跟你一起分享经典好歌曲。但在今天呢，也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就突然会觉得时间过得真好快。比如说周杰伦已经结婚2年多了，来自星星的你已经是4年前的剧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是6年前上映的电影，而90后也说的已经是18到27岁的人了。那看到这样一句话，就会突然觉得或许某一天一转眼的功夫，我们呢就都变老了。所以接下来要分享到的歌曲就是回答了时间去向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 前路数着

悦动北京， 悦动北京， 经典飞扬， 经典飞扬， 北京 FM 九六九，五周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